位度量嘛， 即係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理解嘅問題。係台即係新北市嘅即係名產。 好，今日啱啱嚟睇咗呢套北美上映，阿媽有咗第二個。嗱，咁今日咧就同阿 Miss 同埋阿亨利同埋阿 Mike 喺度睇嘅。嗱，咁樣問咗男先啦，唉，等啊，阿 Mike 哥，你覺得點啊呢套嘢？你覺得呢套嘢點啊？ 好睇啊！ 嗱，好睇， 即係 點樣好睇法？ 佢呢部本身唔係一套笑片，呢一套係一套劇情片嚟嘅。 是 啊，都是講父子啊、母子啊的關係啦，同埋係有一個對比喺度嘅，一個富裕家庭同一個窮等人的家庭，又失去了母親的家庭，即係有一個對比喺度咯。咁啊，阿媽有第二個，聽落去就好似係阿媽有第二個男人，其實就唔係，其實就係有第二個好似仔一樣的仔。 系， 咁所以對嗰、那個仔個衝擊係都幾大下咯，即係無啦啦多咗個好似細佬嘅物體，而阿媽又照又好照顧佢。咁呢、這個係幾温馨嘅嚇，成套片嚇。咁啊，嗰啲感情譬如阿姜圖同佢嘅老豆嗰場戲，雖然唔係好多啦，同埋後屘阿毛舜筠又去揾佢老豆啦。其實佢老豆嗰場戲，是做得好的，因為始終 他老婆死了，他都認為是他自己害死了自己害死了老婆，自己沒了個家，沒了個兒子，沒了老婆，他其實是傷害都很大，但是他就即兒子一直都不原諒他，還有那場戲一開始就入屋什麼都不用說，跟住就發老四打爛曬啲嘢啊，咁樣樣，即係嗰場戲雖然唔知道發生咩事，但係知道呢個人係一定係有啲嘢。咁後屘解釋到原來佢就係老豆，就係因為佢醉酒揸車害死咗姜圖個阿媽同埋對方個司機，所以就有咁嘅反應。咁呢個係幾個 impact 都幾大下噶啦嚇。咁相對地，如果係對比翻，另外那個男主角叫咩名啊？即係 劉應廷 個親生仔。 劉應廷。 阿兩平。劉應廷嗰個其實只不過係阿爸阿媽離婚啫嘛。 嚇。 個 impact 相對地就冇咁大咯。 嗯。 嚇。咁呢個可以詳細再講嘅嚇。阿 Henry 咧 ，Henry。 係。 剛才我都認同阿 Mike 講啦，即係阿姜彤雖然佢唔係可能呢個第一套電影，但係我冇諗過佢做感情戲，即係好似頭先阿 Mike 講話嗰種同佢父子，即係感情戲，佢真係發揮得好咯。我真係諗唔到，因為佢冇讀過演藝或者點樣成，但係呢場戲係真係做到，即係交出個戲咯。 相信應該同佢身世有關，因為佢都係同佢阿媽相處多。所以那一幕咧，係佢自己嗰個身世個背景係可以代入得到咯。即係如果佢冇阿媽冇咗，咁佢嗰個感情可以喺嗰個發揮出嚟。 同埋成套即係成套戲，即係當然係阿彭秀慧導演，當然係成套戲都係 都係將阿姜圖即係呢套戲即係特登為佢度身訂做噶啦。 係 啊，因為歌啊，好似頭先我哋 五首歌， 係啦，麥後都有講啦，即係都係話五首歌咁樣，即係將佢鋪排成套電影咁樣。即係我會覺得稍嫌咗長嘅，但係整體嚟講，我覺得套戲都 五首歌，每首五分鐘都25分鐘 啦。係啊，25分鐘，尤其是後尾嗰度都係真係唱曬成首歌咯咁樣。如果你話短翻啲，可能會好啲咯，即係成套戲。 唔係咁，但係實際上已經係得個半鐘嘅啫嘛。咁你都佔咗25分鐘啦。你幾段嘅感情，你要交代，要鋪排，又要交代，所以兩個零鐘頭其實。我會講話合理咯。如果你縮短到喺兩個鐘頭之內咧，有可能就唔夠時間。 嗯，同埋無線哥嘅角色都幾好啊。 無線哥嘅角色唔錯。 係啊，對交代到真係好做得幾好。 因為佢本身係中心牽連曬所有嘅嘢。啲人物角色全部都係佢牽連嘅嘛。所以一開頭一出鏡嗰陣就係佢嗰個鏡頭慢慢拉歪。 慢慢拉歪。 即係佢係最主要嘅喎。但係其實主角由海報都睇到啦，就係嗰兩個後生仔啦，阿姜圖同埋另外嗰個叫做我都係唔識嘅， 劉應庭 啊，歐咩？ 劉應庭 啊，劉應庭嚇，咁佢哋兩個就係發揮嗰個作用喺度咯，咁係幾好睇嘅，我都幾鼓勵人哋去睇呢出嘢，雖然係時間長嗰啲，但係係真係戲劇上高，感情上高。交代得唔錯咯，同埋佢唔係玩啲好誇張嘅嘢，呢啲喺身邊可能有好多人都係發生緊呢啲嘢嘅，即係屋企遇到父母離婚啊、離異啊，自己點樣去面對啊？面對自己嘅升學啊，同埋好多時，甚至乎而家阿劉永婷佢咪成個心麻去咗做讀。即係做 drama， 佢都冇同佢阿媽講，佢阿媽都喺 IG 度只睇到嘅。咁你即係而家好多世代嘅一輩咧，父母要了解細路咧，都係經過 social media 至知道佢發生緊咩事嘅。咁呢個係好反映出現代嗰一種溝通上高係有距離咯嚇。咁但係佢哋兩個都係關係係好嘅嚇。咁姜圖佢因為自細冇咗阿媽，亦都冇嗰餐飯，即係冇食嗰個早餐。咁後嚟喺姜圖喺阿劉英雄、劉英庭學校出面等咧嗰場戲咧，嗰場戲我覺得做得唔錯。嗰場戲即係佢講出我同你都有天淵之別，我睇見即係你每日食嘅早餐。其實我係從來都冇嘅，我食唔到嘅。即係你覺得呢啲係好簡單嘅，但係對我嚟講其實係好重要。其實想話俾你聽，佢要好好珍惜咯。咁而嗰陣時佢亦都講話即係同韓國嗰邊講話個唯一條件就係要胡順君跟佢。咁而胡順君係拒絕咗嘅。嗱呢度咧有一樣嘢就係劉影婷咧，佢唔再去呢個嘅Cambridge 去 劍橋 去讀書啊嘛，而阿姜圖咧亦都冇因為武信君唔去韓國而唔去，嗱呢度就睇到嗰個分別喺度啦。對，如果我嘅立場，我會覺得劉永婷係應該係去英國嘅，因為佢嘅將來佢嘅前途係掌握喺佢手度啊嘛。而阿姜圖亦都係好，即係好理智地咧，冇因為無信君唔去咧，而放棄咗佢自己嘅夢想，放棄咗佢自己嘅機會。所以即係而家到最後就係阿劉影婷留翻喺香港度升學，咁而就陪住佢阿媽。咁如果我係即係呢個係一個喺戲劇上都比較好嘅結局咯，因為。武信君雖然冇咗，即係冇咗佢先生，因為離咗婚啊嘛。咁而武信君亦都唔會因為劉影婷去咗英國而要去開始習慣孤獨。咁變咗嚟講，武信君有翻個人喺身邊， 就係阿劉英婷，而劉英婷亦都係即係識得去衡量呢一樣嘢，去留翻喺香港度讀書，繼續升學。而阿姜濤亦都係即係唔會因為阿毛瑞君唔肯去而放棄咗佢自己嗰個前途。咁呢、這個個結局係幾好噶咯嚇，即係每個人都有一個嘅好嘅結局，呢個係幾中意。 嗱，咁我自己講下我自己嘅感想啦。嗱，呢套戲咧，係嗱呢套戲咧，我本身就淨係 OK 嘅啫嚇，因為我先前睇過彭秀慧嘅戲嚇，嗰套29+1咧，我係好中意，咁都好有期待嘅，尤其是29+1佢講一個女仔去到嚇30歲嗰個心理關口咧。嗰種忐忑咧，欣兒嗰段咧，我好中意。咁所以呢套戲我本身對呢套戲有期望。但係呢一套戲其實我都冇特別失望，但係就唔係喜出望外嗰只啦。首先講講演員先，演員絕對冇問題。兩個新演員係因為我冇特別期望之下，佢兩個都係差唔多處女之作啦，係做得比我想象中好。咁而毛舜筠呢個角色亦都揾啱嘅。初初我哋咪後，今朝我哋食早餐嗰陣問啊，喂，如果你真係講花姐嘅，喂，不如揾個似啲花姐嘅盧蜜雪啦、吳君如啦，其實唔啱嘅，因為佢兩個喜劇感太強，一出嚟已經以為佢兩個搞笑。毛舜筠本身嗰個樣咧，笑都好似苦笑咁樣咧，苦瓜乾咁樣，然後咧就係好啱做呢一個角色嘅。其實 同埋毛舜筠本身都係一個母親， 係 咁，所以佢要代入一個母親係容易過盧蜜雪，因為盧蜜雪佢本身冇結過婚，冇細路。 係啦，係啦。 咁呢樣嘢係比較夾一啲。 係啦。但係第二樣嘢咧，我覺得就係本身個古仔嗰個 flow 同埋個古仔本身係，我覺得係出咗少少問題，或者我自己 attach 唔到嚇。嗱，基本上咧，成套戲就係兩個古仔疊埋搭埋一齊。就係用毛舜筠係做一個 medium， 做一個中介位嘅嚇。一個就係講下毛舜筠個老公包二奶嚇，咁啊講佢點樣犧牲咗自己嘅青春，犧牲咗自己嘅事業，到頭來就換嚟冇咗個老公，冇咗個家庭嚇。另外個仔又唔體諒佢等等。另一個就姜濤就另一樣嘢嘅，姜濤咧就係自細就冇咗父愛，兼夾冇咗母愛，兼夾同佢老豆有少少嗰啲所謂嘅誤會啦、衝擊啦或者遺憾啦等等啦嚇，咁所以係基本上係兩個家庭日事搭埋咗一齊，但係佢冇錯嘅，好多戲都係用呢一種咁嘅形式，譬如我上次29+1都係周秀娜一個故仔，阿欣兒一個故仔，兩個搭埋，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好似想講到呢兩個家庭都好慘，都好慘，但係我好坦白講睇唔出有幾慘。首先毛舜筠咧，一路佢老公養住佢啦，冇錯，好遺憾，佢老公就係包二奶，但係佢老公包二奶 同 個 best friend 係，但係佢老公唔係話首先唔係話喺毛舜筠懷孕嗰時走咗喎，唔係一走了之，唔係唔負責任嗰只，佢應承同佢離婚都會負責翻，佢講到明負責翻佢以後嘅生活費喎嚇，而且。呢、这個佢個仔啊，柳應婷已經係中學畢業啦，讀大學，即係已經係長大成人啦。即係好老實講，就算佢老公包二奶，我覺得嚇、都係包得合時咯。即係並唔係話佢 B B 嗰陣時啊，細路仔嗰陣時拋妻棄女走仔細老婆亂嗰只。咁呢啲事喺香港係日日都有發生，喺美國都有發生嚇。咁係慘，但係唔係特別慘。因為搞清楚毛舜筠翻出嚟做嘢係完全因為個仔大咗啦，個老公又離佢而去啦，佢想揾翻佢事業。但係呢個唔係絕對唔係因為佢冇飯開而要揾錢，呢樣嘢係好唔同嘅，即係佢純粹係想揾翻自己嚇，唔係純粹話冇錢交租冇飯開嗰只。咁啊冇錢交租冇飯開就好慘咯喎，係咪？ 佢其實佢唔即係佢其實想一個 soft landing 啊，因為佢要習慣。孤獨噶啦嘛，咁所以佢後屘未喺廚房同阿姜濤講嗰陣咧，佢咪話即係想投入翻個工作啊，嚟到去寄情於工作而去習慣咗個孤獨，所以佢嗰一 part 其實佢都係有交代到。 嗯嗯嗯，係、咁到姜濤啦， 姜濤我又唔覺得佢好慘喎，因為冇錯，佢係一件意外，個老豆醉酒駕駛，令到佢老母死埋嚇，一夜之間冇咗阿爸阿媽，老豆坐監，但佢又有姑媽照顧佢，佢又係一個即係變咗一個唔係話一個真係咩一個孤兒啊，唔係話咩行差踏錯啊，唔係話吸毒啊，即係唔係嗰啲喎，佢都係喺正常嘅環境、健康嘅環境之下長大喎，即係佢有起碼有個姑媽撲心撲命咁養大佢，係咪？咁佢去到另一個位就係佢由一個外賣仔嚇、做到變咗有才華，跟住係啦，跟住因緣際會之後做咗歌星咁樣嚇。咁呢個就好似即係以前，譬如話嗰種嗱，就轉轉話題嗱。首先我講咗呢佢想講呢兩件家庭日事係慘，但係唔係慘絕人寰啦。首先嚇，係嘛？咁所以我唔係 attach 到嚇。阿 Miss Su 走咗啦，頭先佢係喊到肥哩肥嚟嘅嚇，但係咧我就唔覺得有幾可喊咯。其實 唔 係 嗰種嚇，佢唔係嗰種死人冧樓啊。跟住又生 cancer 出去又 做，係啦，佢唔係嗰種身不了情嗰種，係啦。 任何人都會發生，你身邊總會有一兩個發生緊。 冇錯，係啦，係啦。咁跟住想講下個 flow 啦，個 flow 本來開頭係冇問題嘅，好明快 ，OK 嘅嚇。一開場啊，毛舜筠望住出邊啊，望住出邊，究竟佢下一步想點做咧？咁樣其實一路都冇問題。跟住整下咧，就真係變咗下姜濤粉絲特約電影咁樣啦，嚇就係咁播歌啦，啊咁啊播咗五六隻歌啦，咁搞到套戲咧，搞到套戲咧就成兩個鐘頭三個字啦，咁啊港產片嚟講算係好長嚇， 算長 係啊，同埋我後半段開始睇咧，我感覺到自己係睇緊《獅子山下》啦，其實嗰啲咁嘅家庭故事啊，即係等等，嗱唔係話《獅子山下》唔好睇啊。即係等於，如果你覺得《天水圍的日與夜》係好睇嘅話，咁呢套都幾好睇嚇，絕對啊，絕對好睇啊！《天水圍的日與夜》攞獎添啦，係咪啊？咁但係你要有心理準備係嗰種戲咯嚇，就 文藝片嚟嘅， 文藝片同埋即係文藝片，仲有佢後半部咧係想整到好似以前嗰種音樂電影啊。舉例係啊，譚詠麟八幾年有套《歌者戀歌》啦，嚇，又類似嗰種係咁跟住播歌啦。就基本上，如果佢出隻原聲大碟，都會好多人買嘅。我相信就係、是、嚇，咁啊跟住仲要侵啲 side casting 啊、客串啊、古巨基又落下嚟啊、合唱啊。咁啊，另外那個邊個啊？杜琪峰個徒弟啦，羅永昌啦，啊跟蹤嗰個導演啦，咁啊做。咁佢近呢幾年都鍾意做下啲阿爸嘅角色嘅，咁做咗阿姜濤阿爸啦嚇。咁嗰個人其實我覺得佢演戲演得幾好嘅， 因為幾段感情佢最好。 因為佢係我講緊係姜濤個阿爸喎，阿爸喎，就係、是、個羅永昌喎，係啊係啊。 佢、 啊、 自己 confess 嗰段啊嘛。 係啊係啊，因為佢唔做作。首先個款又好似啲街坊嗰啲阿大叔咁樣樣、啊、一啲都唔似明星，咁先夠貼地 嚇。同埋佢嗰件事。因為害死自己個老婆，冇咗個屋企，跟住又個仔又嬲咗佢， 係啊， 佢失去所有世啊，佢九年喺監倉，即係佢係一種慘， 其實一種遺憾咯，係一種嚇。 佢嗰種 impact 係仲大過阿於洋去包二奶，啊，即係佢大過 佢背負嗰個罪啊，仲重過佢嗰九年喺監獄裏面踎嘅， 啊， 辜負咗個仔，即係有。有信即係有聲講不得嗰種咁樣嘅 feel， 所以我覺得整體上嗰套反而佢做得最好喎。 我有同你 同感啊，係啊，就係嗰個羅永昌啊，就係做姜濤個老豆。大家如果入場就留意一下，係啦，係啦。咁仲有咩想補充咧？嚇、 咪就係、是、姜濤同阿劉燕平喺學校嗰度，佢哋話打交啊嘛，打交你推我，我推你，打咩交？打交因為一拳打埋去啊嘛，為咗拍戲，唔好打面，出唔到街， 仲要開演唱會又唔好打面啊咁啊！第一次演唱會又係最後一次演唱會啊咁樣樣，咁其實嗱，咁其實你都睇到毛舜筠嗰個角色其實唔係為咗錢嘅，即係因為佢韓國個 agent 睇中佢，跟住又送咗兩叫去韓國受訓兩年。 你諗下，即係冇咗兩年幫佢揾錢喎、哦。如果佢正常嘅經理人會唔會放棄？即係會 佢仲有一份工， 放棄呢啲機會。 睇下福德超嗰間嘢。 咁啊係，咁啊係，但係即係唔係等開飯嗰只咯，其實就係、是。 佢 絕對唔係，即係想揾翻失去咗嘅事業同青春咁解嘅啫嚇。其實就係、是，即係同埋你睇到佢家境都非常好啊。其實就係、是。係啊，家境非常好啊，住啲半山咁樣，咁所以我 attach 唔到咯嚇。唔係好慘，唔夠慘咯，其實就 你慘嘅嘢唔一定喺窮人屋企發生，有錢人都會發生。 咁佢有佢哋嘅煩惱啦， 先係煩惱啊嘛。 嚇，係啦係啦，咁但係 overall 呢一套都可以睇嘅，都可以睇嘅。 文藝劇係啊 OK 啊， 同埋感謝啲贊助商送咗啲海報啦、啊、送咗啲海報啊、postcard 啊。咁啊，好有心啦嚇！咁頭先出邊又整咗啲 backdrop 可以影相噶啦嚇！咁啊，今即係北美呢邊嗰啲 fans 啊，呢個咩姜圖粉絲後援會咧，都好有心嘅嚇！咁啊，係要講一講，今日係晏晝場嚟噶，嚇中午場嚟噶，八九成爆喎， 一半啦， 同埋我哋碌一碌，今晚咧係加咗場嘅，六點三有一場，六點九一場啊！跟住九點幾有一場，咁都爆曬嘅，係啊，即係唔係話100%爆曬啊，九成啦，八九成啦。 今日 先都 成都九成。 係啦，係啦，咁可以睇嘅，可以睇嘅。 得睇。 彭秀慧都係一個好有心嘅電影人啦，嚇，同埋佢用女人個角度去拍嘅嘢咧，就拍得啲，即係拍啲比較感性嘅嘢啦，即係等於我點解會攞《天水圍的日與夜》嚟比較，因為許鞍華又拍到啲感性嘅嘢嘅，係，因為我。不是話男女不平等，但係我覺得是女性導演才拍到啲咁嘅嘢，嚇咁樣樣，係咯。 始終呢套唔係一套感情片，即係愛情電影，係、一套比較温情、比較家庭式，家庭嗰一種。 所以我咪就話兩宗家庭日事咯，嚇、其實就係、是，係啦，係啦，係啦。好啊，阿 Henry 仲有咩補充？ 冇啦， 係嘛 ？OK， 咁好啦。紫花姐啊，佢其實個樣係適合做，因為佢係即係佢個角色佢營造到佢好，雖然我覺得佢唔夠慘啦，但係營造到好慘啊嘛，嚇、老公巴爾拉個仔唔體諒佢啊嘛，嚇、咁毛舜筠的確係嘅，個樣係苦瓜乾咁嘅樣嚇，好、適合做呢、這個，同埋佢都做得好嘅， 嚇、演到嗰種吸 係， 即係有困難佢都會捱過去嗰一種， 係啊係啊係啊。OK， 咁好啦，講到咁多先，咁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其他電影。 好， 拜拜。好，歡迎嚟到新嚟講電影啊！嗱，今日阿咪就喺我隔離啊！嗱，我哋呢個禮拜咧就睇咗咩啊？ 睇咗呢個《 殺手列車》啊 ，Bullet Train 嚇咁嘅樣。咁啊，我哋都係睇呢個杜比版嘅，不過就唔同戲院啦，亦都唔同時間啦。你其實就係超級。叫做超級特別場啊！禮拜二嗰日已經睇咗。 禮拜二嘅杜比版。 杜比版。 係杜比版。 嚇、咁我都係杜比版，但係就禮拜五正常第一日嘅晏晝嚇咁樣。咁嗱，坊間都好多即係都好多評論都出咗啦呢套戲咁樣。 係啊 咁呢套戲就都幾漫畫化啦嚇、Deadpool 二嗰個導演啦嚇。咁 拍得我就簡單嚟講，我覺得呢套一個字就係爽。但阿咪你講下， 特別呢套算係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啊， 喜劇嚟噶嘛。 佢定性為嗱呢套戲講一講先，香港叫做殺手列車，咁啊台灣就叫做子彈列車，大陸就叫做殺手暴風族，疾風族啊咁樣。咁啊佢就將佢定性為呢、這個動作喜劇啦，咁其實動作黑色喜劇、黑色幽默喜劇啦，你嗰日嘅情況點啊？ 哇！我嗰日 L.A. County 滿曬嘅，咁同埋都好多人去睇嘅，咁好多笑聲，好多笑位，咁睇完戲之後出去走嗰陣咧，都好多人會係講呢套電影，即係會睇完之後會講嘅咁，咁都幾受歡迎下嘅。 即係佢討論翻係啲 笑位啊， 笑位啊嚇！ 即係好似以前香港咧睇啲笑片咧，會出去嗰陣咧就講下啲笑位啊嗰啲咁咯。 係嗱，我嗰日咧都係晏晝睇，嗱星期五晏晝就唔係好多人啦。咁大概得廿幾人嘅啫。 廿幾人， 我都係睇杜比嘅。咁杜比你都知個場好大㗎啦。咁但係嗰個整體氣氛係好嘅，啲人喺度笑啦嚇，咁樣又笑位又笑到咔咔聲啦咁樣嚇。咁 套戲本身咧，其實個故仔都算話簡單唔簡單， 係 啊話複雜都有啲複雜，因為佢前後咁樣講翻啲歷史啊。你一開波嗰陣時睇唔知佢講乜，開波咧就以為佢嚇東京站嚇，即係成套戲就係講一個所謂日本叫 JR 啦 嚇， 咁啊我哋統稱子彈火車啦，大陸叫高鐵啦嚇，咁啊一列列車嚇由呢個東京站去到呢、這個。東京就而家呢個首都啦、嗯啊，去到呢個舊首都叫京都啦、嗯啊，由東京去京都嘅， Kyoto 到 Kyoto 嚇咁樣樣，咁咧去過日本都知啦嚇、啊，東京站咧就等於我哋 LA 嗰個 Union Station 或者香港嘅中環站，咁、嗯、所有地鐵啊乜鐵咧都係喺嗰度係做中央轉車站，係啦係啦，咁啊全國性嘅，即係全國性嗰啲車都喺嗰度嚇，咁其實 Kyoto 本身咧就係、是大概一個鐘頭就到大阪噶啦嚇，咁啊即係東京去 Kyoto， 東京去 Kyoto 大概三個幾四個鐘頭啦，子彈火車、嗯、即係沿途，因為我幾年前其實就去過日本玩嘅、嗯，又係坐咗呢一列子彈火車啊、嗯，又係東京去大阪，但係你要經過 Kyoto，、嗯、中間亦都經過名古屋啊，經過橫濱啊，嗯、經過啊靜岡啊，即係嗰啲站一定經過嘅咁、嗯、樣。咁其實整體嚟講，嗱，我一陣間先講下其實真實嘅子彈火車啦，嚇、嗯，同埋佢呢套戲裏面嘅子彈火車嗰個分別啊。嗱、嗯，我喺麥後同你講過啦、嗯、，Kyoto 咧本身係一個古城嚇，好多嘢係叫咩保育啦，嚇，咁好保育啦，所以佢嗰陣時起嗰個 JR 咧個子彈火車站咧。就唔喺 Kyoto 嘅市中心，喺邊皮位。 邊皮位， 佢跟住仲要轉啲 shuttle 入去市中心。咁邊皮位其實佢嗰個都保留住好多嗰啲即係古式嘅 style， 個 style 係喺嗰度嘅。咁但係戲裏面咧就都幾現代化啦。咁肯定就唔係真㗎啦，嗰個站就係搭出嚟㗎啦。 全部都係 CG 綠幕㗎啦。 係啊，嗱套戲爽咧，我覺得就係佢打鬥嗰度爽，個節奏個 flow 亦都爽。佢亦都即係整到好多我想睇嘅嘢，我 expect 到嘅嘢係有。舉個例子，即係嗰啲劍道啊，嗰啲日本槍戰又有啦，嗰啲劍道啦，同埋即係嗰啲好似殺無赦咁樣咧，即係嗰啲係睇落係爽嘅，真係一個爽字。 喺最撈尾嗰場戲啊嘛， 嚇 最撈尾嗰場對決， 最撈尾嗰場啊，有人喺 Facebook comment 我 Facebook 啦，佢仲話最撈尾嗰十五分鐘係 Ryan 啊，Tony 啊，Tony Liu 啊，我而家講埋出啊，咁樣樣，咁其實你點睇啊？ 我點睇啊？ 整體即係整體個故仔嗱，佢一開波嘅時候，跟住首尾呼應又講翻以前嘅歷史啦，山口組嘅第一代、第二代，跟住第三代個孫啦，咁樣樣 嚇， 你講講啊，點睇啊？感覺上個鋪排， 因為佢個鋪排咧係。一路都 lead 住你嘅，佢唔係話你咁容易估到，因為佢最主要就係嗰個故仔就係喺個列車上高有五個唔同嘅殺手，就分別進有唔同嘅任務，咁而喺架火車度發生嘅事，有啲係搶錢，有啲係要保護佢即係要保護佢嗰、那個救翻嚟嘅人質啦，同 即係每個人都有佢 agenda， 係啦，佢每人都有 agenda。咁有啲人就負責係要謀殺，即係要刺殺啦。咁有啲就係佈個局出嚟，就要係殺死最後嘅大佬啦。咁呢個係你估唔到嘅，因為佢冇一條完全嘅套路嘅。佢點寫都得嘅。咁呢個就變咗係有趣好睇嘅地方咯，唔會話下下都係一個套路。咁呢個係幾特別嘅地方嚟嘅，呢個係容易成功嘅，所以呢啲溝片啊、黑社會片啊，似以前咩咧 ？Perfection， 你估唔到，你唔知佢下一步會係點樣，你唔知，亦都唔知每一個人嘅結局都係點。有啲好快出咗場，佢有交代佢點解要咁樣做。 有一個殺手好快死咗啦， 好快活嚇。嗰、那個 包墨西哥係啊， 墨西哥個狼，但係佢講佢佢係因為佢報仇嘅啫嘛，佢唔係搶錢，唔係要刺殺，佢就純粹就係報仇。但係佢都花咗唔少嘅篇幅咧，去講佢點解要報仇，唔少嘅，同埋佢個躲點嚟嘅。咁呢個係 即係講翻喺墨西哥發生咩事嚇，佢要去到日本報仇。 係啦，講完一輪之後咧，咁開始打啦，跟住係估唔到，好快地已經俾人收咗皮。收皮之後咧，都仲有剩餘價值喎，因為剩翻條絲，嗰條絲 師咧要咩喺嗰個酒吧嗰度咧扮坐喺度啊嘛嚇，跟住又好似扮飲醉酒啊嘛，即係佢係有剩餘價值喺度咯嚇。咁呢個係幾怪，即係我嗰陣時好 surprise， 哇！你花咁多篇幅，估唔到個人咁快玩完之後，原來佢個剩餘價值都用埋。 即係可唔可以咁講，係唔似一般荷里活片嗰種誒古島嘅格局？ 唔知唔知。佢因為佢呢一個古仔咧，其實係2010年咧係有個小説嘅，日本小説家寫嘅。咁但係佢成個作風咧就似呢個漫畫嘅。咁所以佢成個風格咧，你即係如果你睇開日漫咧，你會 feel 到係咦點解即係好似啲漫畫咁嘅 feel 嘅，即係有啲好奇，即係有啲好特異嘅嘢會走出嚟嘅，你又追唔你估唔到個故仔會個發展嘅，咁呢個係特別之處咯嚇。咁我冇睇過原著，所以我唔知道個原著究竟同呢個電影度有幾多嘅差別。咁但係咧整體嚟講咧係。拍得唔錯，誒幾好睇，你估唔到，同埋佢一路都捏住你個 flow， 咁亦都講下啲角色啦， 即係你頭先麥浩都講過，其實呢套嘅講命運啊嘛， 係啊， 五個殺手嘅命運啊嘛， 五個殺手嘅命運， 五個殺手一個列車，一個火車喺裏面嘅命運， 係啦，佢哋 嗰幾個鐘頭 咧，佢哋睇落去咧係冇關聯嘅，但係其實咧以前原來係有啲關聯喺度嘅，譬如好似Brad Pitt 同嗰個墨西哥嗰個啦，因為嗰個墨西哥 有啲恩怨情仇喺裏邊。 墨西哥嗰個殺手咧， 阿 Wolf 咧，佢結婚嗰陣咧，全部人死曬。咁但係佢認到阿 Brad Pitt， 後屘收風咧，知道阿 Brad Pitt 喺即係其實係一個殺手嚟噶嘛，但係唔係 佢做啊嘛， 唔係佢做嘅。咁佢咧就要由墨西哥咧就追到去日本，咁咁啱咧係就佢亦都知道佢上咗嗰個子彈列車，咁跟住佢就喺嗰個子彈列車一開門嗰陣咧，一見到佢咧就攞把刀吉佢，阿 Brad Pitt 都唔知嚇你邊鬼啊，我都唔知你邊個嚟喎，你做咩要殺我啊咁呢個係幾好笑咯嚇，咁同埋咧佢咪一 即係或者佢仇家太多，唔記唔起邊個 係啊，咁同埋咧佢個代阿 Brad Pitt 個代號叫 Lady Bugs 啊嘛，咁其實佢咧好多時咧佢 即係金龜啊香港 嚇，即係佢成日有個即係佢成日咧有唔好運嘅喎。成日都遇到啲突如其來嘅意外嘅，咁但係咧佢有亦都有運氣嘅。 地獄黑仔王嘅殺手版， 佢地獄即係佢唔係地獄黑仔王，佢每次都會有啲突如其來嘅嘢發生意外啦，所謂咁，但係咧好多時都逢凶化吉嘅，咁所以佢即係喺唔好運當中有好運嘅。咁嗱，呢個就係視乎於你個點睇啦。係啊，你遇到唔好運，但係你亦都會有逢凶化吉，咁算唔算係好運咧？ 其實套翻落人生嗰度，即係話命運嚟講，唔係每個人永遠都係百分百好彩或者百分百 冇錯 倒霉嘅，係嘛？ 咁佢因為佢遇到呢啲問題嗰陣咧，佢盡量想避免。即係喺工作上，即係佢嘅人係一個殺手，成日都遇到呢啲問題，佢盡量想避免。咁但係有時又無可奈何。咁但係就你知啦，你唔係次次都咁好彩噶嘛。咁你一次意外你就玩完嘅啦嘛。咁所以其實咧想做埋呢個 job 咧就唔做噶啦。咁而且呢個 job 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就係、是、上車偷個皮， 偷個劫錢啫， 劫錢。落車就係咁簡單， 即係冇諗，即係都唔係殺人嘅， 唔係殺人作用嚇。即係佢連個 handler 都叫佢，喂，你記得攞啲槍保護你自己喎。喂，唔使槍啦咁。佢雖然冇帶槍，即係佢唔想殺人啊嘛。佢想唔做噶啦嘛。所以接呢針 job easy job 上車偷個劫落車就係咁簡單。佢連其實根本上佢連個劫裏頭係乜佢都唔知道。佢劫亦都未見過㗎。咁、但係佢 handler 佢話俾啲 information， 佢就去攞個劫啫嘛。佢當然佢亦都攞到嚇。咁呢個就係阿 Brad Pitt 嗰個嘅目的啦，就係、是、純粹係攞個劫，就係咁簡單，落車咁簡單嘅啫嚇。咁、另外阿 Wolf 就係想報仇啦 嚇。 咁、然之後跟住另外咧，仲有 另外日本本土嘅黑幫嘅恩怨喎， 係啦， 牽涉咗落去喎， 係啦， 即係其實阿 Brad Pitt 就係傻更更咁樣就牽涉咗入去日本黑幫， 但係佢本身 上車，點解有人揾佢做呢一個 job 咧？其實原來後邊都係有目的，即係有人安排噶嘛。 係 啊， 因為咧後邊咧最後嘅大佬咧就叫 White Death， 嗰個 White Death 咧其實佢老婆死嗰陣咧，佢收到風咧就係、是、阿 Brad Pitt 放炸彈噶嘛，但其實根本唔係。不是放炸彈，是撞他的、造成那個意外，但基本上不是實際上不是他做的嘛， 即是個個都以為是他殺的， 不是我做的 落毒又以為又入了他數 入他數、那個黑幫大佬的老婆死了又入他數、但他說不是我做的，跟住我們看到觀眾看到鏡頭呢、是、Ryan Rino 嘛、他是殺那個嘛，但是就入了 Brad Pitt 數嘛、所以他還有這套戲本身是很多那些、配角，即不是配角，是有名的明星是客串的。 啊，講下呢套戲同埋先前那套《失驚無神闖迷城 Lost City》的關係。 係啊，咁上次咧係Sandra Bullock 同埋另外嗰個男， 係Tatum 啊嘛。 係係係。咁佢哋係做主角，咁啊 Brad Pitt 做配角嚟到去 support 佢哋啊嘛。今次就啱啱調翻轉，就 Brad Pitt 做主角，然之後 Sandra Bullock 同嗰個另外嗰個男主角。即係《盜夢遺城》嗰男主角咧，就今次做配角咯，嚇！佢哋戲氛唔多， 其實叫客串添， 客串嘅啫，純粹客串。佢個戲氛仲少過《Lost City》裏頭阿 Brad Pitt 嗰啲戲氛添。 係啊， 咁但係佢又唔使打嘅，純粹 佢係 handle 男啊，直頭 handle 佢淨係出聲，跟住臨尾嗰幕出下場，然之後男嗰個仲簡單。坐喺度講幾句説話，因為佢好似係做嗰啲無男嗰啲角色啊嘛。 佢以前啊嘛嚇， 佢話咁你係咪要需要服務啫咁嗰啲咁啊？你可以揾我㗎，即係呢個又好笑㗎咯， 因為佢就係做 Magic Mike 紅㗎嘛，就係嗰個無男啊嘛。係 啊，即係呢個就係即係喺業內，我諗佢哋好玩得，所以大家就。即係你又嚟我度客串下，我又去你度客串下咁樣樣嚇，呢個幾好玩嘅嘢嚟嘅嚇。咁講翻角色啦，另外仲有兩個好突出嘅咧，就係、是、一對 twins 啦，兩兄弟啦，一黑一白啦。咁佢哋嘅代號黑嗰個就叫做肥肥地嗰、那個， 呢兩個都係殺手嚟 嘅，都係殺手嚟嘅。咁肥肥地嗰個咧就叫 lemon 喎、然檸檬啦，另外白嗰個咧就係、是、叫 tangerine 金桔喎。咁佢哋兩兄弟成日喺度鬥嘴喎。 但係有英國口音喎。 佢哋 英國人嚟。 唔係，佢哋本身英國人嚟㗎嘛。但所以佢哋兩個都有英國口音㗎嘛。咁但係成日推出嚟講咧，話、我哋係 brothers， 跟住話嚇你哋係 brothers， 唔係真係 brothers 嚟噶，好似話係 twins 嚟噶嘛 ，twins 嚟噶嘛 ，twins 嚟噶嘛，咁拗頭嚇 ，twins 點解會 一黑一白咧 嘅咧？嚇，咁佢哋咧今次嘅任務咧，其實就係、是要救咗俄羅斯黑社會大佬啊 White Death 個仔，同埋要攞翻批贖金。而喺東京就去 Kyoto 就去交接嘅，咁呢個又係好即係好笑咯，佢成日喺度鬥嘴啊，跟住咧嗰個 Lemon 咧又好蠢咧，你個 gift 咧啲錢咧梗係更新噶啦嘛，即係佢知係錢嚟嘅，要更新噶嘛，但佢唔係喎，佢放咗喺行李嗰個區域嗰度喎。嗰、那個呢個手提夾嚟啫嘛，你甚至乎你上高係有嗰個位置去放行李噶嘛，佢唔放，佢放喺嗰度，咁所以點解俾阿 Brad Pitt 有機可乘就偷咗嗰、那個箱嚇？咁、而去到每一個站咧，佢哋都要出嚟俾嗰啲White Death 嘅手下睇一睇，個人喺咪度啦，啲錢喺咪度啦，咁然之後就去下一站咁樣樣嘅嚇，咁嗰度又好笑咯。因為後嚟咧，俄羅斯大佬嘅仔咧，係俾人毒死咗 嘅，已經死咗噶啦嘛，仲要扮再生啊，喺度揮手啊， 係啊，阿 Lemon 就匿埋喺後邊喺度喐佢隻手啊，嚇，仲要戴住嗰個咁嘅死人大眼鏡咧，咁係幾好笑嘅咯嚇，咁佢哋呢兩兄弟就喺火車上咧都好多打鬥喎，好多打鬥場面，所以都幾好睇。咁然之後跟住咧，仲有一隻吉祥物啦，嗰只好似係狐狸咁嘅物體嚟，狐狸眼、狐狸耳咁樣樣。 係。 咁嗰個咧，原來裏頭扮演嗰個皮套演員啦，原來佢本身都係一個殺手。 又係另一個殺手喎、 啊。佢係一個黑人嘅女人， 呢個殺手，而呢個殺手咧，佢亦都有關聯嘅，因為頭先咪話嗰個墨西哥大佬嗰、那個結婚嗰陣咪死曬啲賓客嘅，係原來就係佢落毒嘅嚇、啊。 其實講到呢度咧。好重要嘅一個角色咧，係條蛇喎。 係啊， 條蛇咧穿插咁樣喺 走嚟走去， 喺個火車度出現喎，好多鏡頭喎。 係啊，好鬼鼠地咁走嚟走去。 唔係一般嘅蛇嚟啊，毒蛇嚟嘅，就係嗰條蛇嗰啲毒液，即係嗰個殺手擁有嗰條蛇嗰啲毒液嚟毒死人喎。呢個佢武器嚟㗎喎。 咁而呢條蛇咧，佢哋即係因為嗰個俄羅斯大佬阿 White Death 個仔咧死咗嘅，其實落毒嗰個就係佢啊嘛， 係 佢落噶嘛， 係啦 嚇，咁所以其實佢嘅任務就係要刺殺呢個俄羅斯大佬個仔嘅，咁呢個佢後嚟咧，佢除咗個皮套之後咧，佢就同阿 Brad Pitt 打咗場，而佢就著住喺火車上高嗰啲侍應嗰啲制服嘅，咁同佢打咗場，嗰場嘅又好鬼好笑喎。咁佢攞啲毒液出嚟咧，吉阿 Brad Pitt 噶嘛，然之後 Brad Pitt 咧又唔知點樣樣咧，又搶咗嗰支嘢，又吉翻落去佢嗰度，仲要拍曬落去喎。跟住話 玩解藥啊嘛，即係其實都幾天馬行空 嘅。係啦，嗰度好似嗱，你又中咗， 鬥快拍解藥 啊！你大家都知啦，三十秒啫嘛，因為 Brad Pitt 嗰個咧就吉咗落去，但就冇拍曬落去。但女嗰個殺手咧就係拍曬落去噶嘛。咁喺後屘就問佢喂嗱，你要攞解藥啦，解藥咧三十秒過後咧就開始發作噶啦，冇用噶啦咁。然之後跟住咧，嗰、那個女喺度諗下，即刻去攞解藥。點知俾佢搶咗，仲要係打埋嗰啲解藥啊！咁然之後 你冇第二支㗎？點解特別係 better than this 咁樣？ 係啊，佢問佢，即係咁個女就呆曬啦， 即係仲笑 Q 佢喎。你做殺手應該準備得好啲啊！解藥準備得一支咁樣，嗱自己冇啦咁。 跟住然之後嗰個女開始毒化啊嘛，阿 Brad 就話。我可唔可以幫到？有咩我幫到你啊？你要唔要水啊？你要唔要枕頭啊？ 啊，即係嗰啲叫做 好親切地慰問， 腰心腰肺嘅説話啦。 咁、即係佢已經喺度受緊苦啦，又冇解藥，或者就係死啦。阿 Baby 仲咁問啊，即係佢係認真嘅喎。Baby 係認真嗰只， 我以為玩嘢喎。 佢認真嘅喎，佢唔係話即係純粹係挖苦佢喎，佢真係認真好關心佢喎。你點解唔係帶多支解藥嘅？做殺手要做好準備，即係你頭先講嗰啲啦。咁呢一 part 咧係全場大笑嘅，全場大笑。咁呢個女嘅最後都係死咗啦。咁然之後另外仲有就係 講下嗰兩幫咧，即係呢個師兄本來係師兄弟啦，即係有啲嗱呢一個劇情就有少少老土，即係好似我哋以前嗰啲 武俠片、 大陸戲啊武俠片嗰啲咁樣咧 嚇。以前睇武俠片嗰啲， 本來係兩個師兄弟嚟嘅。嗱，我已經同阿師傅講咗呢個師兄就心懷不軌噶，但係嗰個師傅相信唔信佢啦嚇，結果搞到師傅都賴埋嘢啦， 賴埋嘢咁嗰個 咁啊，延禍到下一代啦，延禍到下一代。 嚇 ，White Death 就殺咗佢嗰個阿頭啦，即係大佬啦。然之後跟住咧就傷咗真田廣之。真田廣之 啊，真田廣之呢個 生嗰陣其實係跟原先個大佬嘅，亦都係佢提咗阿大佬啊，喂Death 咧係心懷不軌，因為 White Death 係俄羅斯人，佢唔係日本人。 首先講一講兩個師兄弟咧，個師兄係俄羅斯人，個師弟咧係日本人。日本人就係真田廣之啦，真係好耐未見過真田廣之出翻嚟喎。以前細個睇佢《皇家師姐》系列， 有 係嘛？ 呢個 Mortal Kombat 啊嘛。 OK， 嗰度我認唔到佢嚇。但係真係好耐冇見過佢啦，真田廣之以前好有型嘅，同阿黃敏德嚇題外話啦嚇。 咁咁咧阿 White Death 坐正咗之後咧，就亦都追殺真田廣之，就殺咗佢老婆。真田廣之個老婆。 其實應該講翻 兩個仔。 開始套戲開始嘅時候就講個孫就細路仔俾人推咗落樓嘅。 個孫推咗落樓。 咁啊開引發成件事嘅 係啦，喺 ICU。而個老即係個仔啊， 嚇，真田廣即係阿爺啦， 係啦， 咁佢有個仔 要報仇， 嚇要報仇就係要為咗佢嘅仔，即係真田廣之個孫報仇，咁就收到風咧，就上咗嗰個列車度揾嗰個殺手，咁、而嗰個殺手咧就係、俄羅斯大佬個女。 親生女喎、 親生女係啦，嗱呢度呢度聽到呢度咧，大家覺得嚇啲關係咧好似好 幾混亂。 其實、其實佢點解好睇嘅地方就係、因為所有人本身就冇關係，但原來其實都 命運交錯咯， 有關聯嘅。咁、而俄羅斯呢個女咧，佢就你覺得佢似唔似殺手？因為個 list 度唔係有佢嘅，因為佢純粹咧係點咧？佢就推咗真田廣之個孫落樓，但又冇死到，而要挟嗰、那個即係佢引嗰個大嗰、那個嗰、那個仔咧，嚟到個列車度，咁跟住咧就係、想控制佢，等佢去殺咗阿威爹， 係 嚇，即係殺咗個老，即係個 其實佢嘅目的就是想殺佢老豆， 係啦，因為佢老豆咧就重視嗰、那個 重男輕女啊嘛， 係啦，重視阿哥就多過重視佢。咁因為阿哥成日闖禍啊嘛，咁所以佢就揾機會就想殺咗個阿哥，同埋殺埋個老豆嘅。咁佢係用計仔嘅，譬如好似支槍咧，佢好似周星馳咧， 有啲借刀殺人， 唔係古好似古惑的槍咧、你向前射咧，但係粒子彈係向後爆。 哦，國產零零七嗰啲， 國產零零七嗰啲啦。咁佢就諗住就係即係用呢啲 機關嘢啦， 機關嘢啊，甚至乎咧，佢後屘揾到阿 Brad Pitt 收埋嗰箱錢咧，就放炸彈，諗住係炸死佢老豆噶嘛。即係裏頭有錢，有現金，有真係金，佢都唔要，佢寧願就係放個炸彈。 即係佢絕唔係為錢啦，純粹係好憎佢老豆。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咧，佢就唔想親自喐手，就直接係揾，即係佢間接地揾另外一個替死鬼，就揾咗真田廣之。個仔嚟到去做呢單案嘅，咁所以真田廣之個仔咧，純粹就係為咗報仇，但係調翻轉頭就俾人牽， 俾人利用咗去，去殺佢老豆， 係啦，係啦，咁亦都真田廣之個仔咧，亦都係受咗傷啦。佢嗰幕又好笑嘅，佢同嗰個女嗰個俄羅斯大佬個女咧個造型咧， 其實俄羅斯大佬個女個造型，我想講講咧。因為佢係本身個款成個 teenage 咁啊，成個啲中學生 女咧， 細路女咁款，但係佢唔係細路女， 佢唔係細路女 嚇，所以咧佢成日幾次喺架列車嗰度咧都呃到人，都呃到人喎，扮細路女，扮可憐。 唔係佢著咩衫㗎？ 嚇， 佢著校服㗎嘛， 係啊， 粉紅色嘅校服，打條呔㗎嘛。而家有似咩咧？而家有一套好出名嘅卡通片咧， 佢連 Baby 都呃到喎， 呃到。阿 Brad Pitt 好易信人嘅啫嘛，所以佢唔使入個殺手。佢所以佢咪話想唔撈咯，想金門 仔收山 收山咯。不過接咗呢個 job 就係上車偷個箱就係咁嘅啫嘛。不過講翻轉頭，咁嗰個女咧就著到成個學生妹咁咯。咁而佢就係有個支古惑之槍，咁啊收咗喺嗰個袋嗰度。咁當佢即係後屘阿 White Death 咧上咗去到 Kyoto 咧上車嗰陣咧見到佢個女嘛，佢話：喂，殺你啊！跟住後屘俾佢喺個袋嗰度搜到支槍啦。佢係咁慫恿佢老豆咧：你開槍啦！你開槍啦！佢老豆唔開槍話：佢話我唔會殺你嘅。咁佢就錯失個機會啦。咁而嗰箱炸彈咧就喺阿 Brad Pitt 後屘又輾轉地又翻返阿 Brad Pitt 手嘛。咁阿 Brad Pitt 咧就攞翻嗰個箱咧，咪攞出去咩？攞出去見阿 White Death 嘅。阿 White Death 就喺嗰陣時就係講咧話喂，點解你會喺呢架車度啊？就係、因為我安排啊。我查到係你殺咗我老婆嘅，所以我要安排呢架車度，我就係要嚟殺你嘅咁。佢話嚇唔係喎，唔係我嘅喎，關咩事啊？都唔係我做嘅。跟住就嗰個鏡頭就影到阿 Ryan 係殺嗰、那個殺佢老婆個兇手啊嘛。咁所以咧呢啲咁咪就係不幸咯嚇。咁、後嚟咧打戲又連場啦。真田廣之對 White Death 嚇、又有嗰場，即係嗰場根本就俾阿真田廣之發揮㗎啦。即係除咗打劉娜，即係劉娜之外咧，就係、打呢、White Death 嘅。咁佢咁都打嗰場戲打得精彩啊！ 咁啊，後嚟即係嗰個炸彈亦都爆咗咧，就令到即係White Death 嗰啲手下咧，嗰個人數減少咗，跟住咧就開始就陸陸續續其所有人咧就喺架車度即係上咗架車啦，然之後就開阿 Lemon 咧。就開咗架車，即係開咗個，因為佢好中意，Lemon 咧講翻 Lemon， 佢好中意 Thomas 噶嘛，即係嗰個火車。 Thomas the Train， 佢 火車頭。 嗱，佢呢度咧有一個咧，佢鋪排咧，佢第一佢中意 Thomas 啦，第二咧佢咪成日攞住啲貼紙喺度嘅，佢形容我冇睇過 Thomas， 但係佢形容 Thomas the Train 裏頭 character 嗰啲角色嗰啲個性，邊個係好人，邊個係壞人嘅。咁而佢阿哥 Tangerine 咧喺即係其實嗰下死係意外嚟，即係擦槍走火 嗰度係嘅， 嗰度意外死咗嘅。咁跟住咧，佢阿哥後嚟真係被殺，佢將嗰個貼紙啊，佢咪貼咗喺個俄羅斯大佬個女身上嘅，俄羅斯大佬女好似叫阿 King 嘅。佢貼咗喺佢背脊嗰度，咁當阿 Tangerine 見到，唔係阿咩 Lemon 見到嗰個好似唔係 Lemon 中咗槍 ，Lemon 貼咗個貼紙喺個阿 King 嘅身上背脊度，咁而阿 Tangerine 後嚟見到佢背脊，見到個貼紙，佢就知道。是他殺死阿 Lemon 嘅，但系 Lemon 冇死噶 ，Lemon 冇死，因為他中咗槍嘅，咁佢就貼，咁所以咧就就佢要打死阿 King 啊，咁但系啱啱阿 Brad Pitt 又嚟咗啊嘛，即系啱啱出場，即系出現啊嘛，咁佢就同佢喺糾纏當中咧，就一槍打死咗阿 Tangerine 咯，咁Tangerine 就搞掂噶啦，拜拜，咁但系我哋嗰陣時以為哦。兩個殺手已經死咗，點知原來唔係 Lemon 未死，原來佢有件避彈衣， 同埋病咗廁所啊嘛，自隔啊嘛， 唔係啊，佢中咗槍，但係點解會好似死咗咧？因為 Brad Pitt 咧，佢就攞咗嗰樽會嗰樽藥啊，嗰樽藥係嗰啲類似安眠藥嘅咧，佢唔知無啦啦做咩，見到有樽水，跟住就倒嗰樽藥落去，咁跟住阿 Lemon 咧就揸住嗰樽水周圍走啊嘛。咁後嚟咧，佢就飲 咗。影住嗰樽水，富士水啊嘛， 富士水啊嘛。富士水嚇。啊，咁跟住佢就飲咗，跟住即係佢即係呢嗱呢個就係 unexpected 嘅。你點知道嗰樽水係 會落邊度？落咗去 邊度咧？邊個度咧？呢個 又命運咯， 唔知又命運。後屘有一個 shot 咧，唔係話嗰樽水喺即係幾即係點樣出場，即係連樽水都有角色，都有 樽水都講翻個歷史啊嘛， 有個 賭罪喺度啊， 賭罪翻就喺個機嗰度，因為卡住咗，阿 Lemon 就走去入個 coin， 就啱啱撞落去嗰樽水，就變咗好似好 lucky 咧，佢俾一個錢就變咗兩樽水啊嘛。咁佢呢度就開始影啦，嗰樽水就輾轉間去咗邊度，然之後碌碌碌碌就去咗邊度。 所以佢過癮在咧，過癮在套嘢係交代曬所有嘢嘅， 交代曬，連樽水都有劇情，咁先過癮噶嘛。 條蛇啊，樽水啊。 咁Lemon咧就係因為係咁飲嗰樽水，所以佢咧就瞓咗覺。咁佢就中咗槍，但係原來佢有避彈衣，所以點解佢冇死到？而佢亦都好似。死咗個狀態，就係、是、因為佢飲咗嗰樽水，而救翻佢。係咁呢個係一個嘅 alternative 咯。嚇、啊，咁、那個古仔亦都可以講話佢冇飲樽水，佢就 其實可以拍幾個結局嘅呢一種戲。 唔單止拍幾個結局啊，有啲係直情好快就完咗。舉個例 ，Brad Pitt 攞到筆錢，佢直情落咗車，基本上完咗噶啦。Brad Pitt 個戲氛已經完咗，因為佢落咗車，佢任務完成噶啦嘛。咁而嗰個King， 佢殺即係揾咗真田廣之個仔去殺，裝咗個炸彈，個炸彈去到White Death手上，打開 bang 一聲爆咗，其實又完噶啦。但係佢好多時去到呢啲位嘅時候，佢有一個轉折點，就轉咗去行咗另外一條軌跡。咁 好似幾個古仔咁，但係佢幾困得埋，但係困得埋個十字路口咯。 係啦，跟住幾條線嚟㗎，佢唔係一條線，而將點樣可以寫到將呢幾條線連埋一齊去到一點咧？ 咁就要睇嗰、那個編劇嘅功力，咁同埋佢導演拍攝，你點樣去交代翻嗰啲前因後果啊？因為佢哋本身個個都原來冇關係，但係原來拎埋一齊，原來就係有一個關係，那個前因後果喺度嘅嚇。咁同埋命運咧，好多時你以為係你以為係即係舉個例，你揸住兩條煙，咁但係你諗住你係會贏嘅，但係點知原來唔係，點知原來係俾條蛇打冧咗嘅，即係類似呢啲咁嘅嘢， 俾條同胞筍打冧， 嚇喺嚇俾條同胞打冧 whatever 啦，即係你可以想象得到就係話，你揸住副好牌都唔一定會贏，即係揸副爛牌亦都唔一定會輸。 呢個我嗱我睇完個感覺就係、是。覺得他其實想講的其實世事無絕對 的。嗯，我有個 就是想講這件事。 還有呢，最後贏家是仲在生的那個，不是死了那個，不是你即是你死了其實就輸家了。後來呢，最後那場戲呢，他不是個火車出軌，因為他不懂怎麼停下車。他就出咗軌啦，咁就喺橋頭嗰度撞曬出，嗰啲全部都綠幕嚟噶啦， 當然啦， 睇就已經知嘅，一啲全部都綠幕嚟嘅。咁咧，竟然咧啊，即係佢哋冇死到，咁嘅撞擊咧，竟然冇死，威德冇死到啦，真田廣之冇死啦，真田廣之嘅仔冇死啦 ，Blackbeard 冇死啦， 到咗最後啊 ，Central Bullock 出場啦，個 handle 啦， 係啦。咁但係嗰場戲咧，本來。White Death 咧係揸住副好牌噶嘛，佢後嚟係揸住刀喺佢手，槍又喺佢手。當佢想殺 Brad Pitt 嘅時候咧，佢執嗰把槍咧，其實就係佢嘅女俾佢嗰一把古惑的槍 啊！ 嚇，跟住佢一開槍，啪就打爆佢嘅頭。 所以命運就係咁啦，有時你估唔到啦。係 啊，阿 Brad Pitt 呆咗， 咩事啊？ 呆咗，咩事？咩事啊？啊，咁同埋咧，亦都有個含義喺度咧。因為阿 Brad Pitt 個名叫 Lady Bugs， 佢喺古阿張庭廣之後解釋俾佢聽咧。Lady Bugs 咧對日本嘅文化嚟講咧，佢係即係佢身上有啲黑點，但係咧就好似唔好嘅嘢。啲厄運去跟住佢，但係到最後都係會好運，即係俗稱所謂逢凶化吉啦。咁係 Brad Pitt 真係就嚟俾人打死嗰下咧，竟然係逃過一劫喎。仲要咁嘅撞車都唔死得喎。咁之後阿 Sandra Bullock 就嚟啦。咁啊，最好笑啊 ，Sandra Bullock 拍低架車咧，好靚嘅車，有啲 Audi 啊，停低架車啦。咁啊，落去想話係接啊 Brad Pitt 啊，救佢。咁同阿 Brad Pitt 喺度講啊，你架車幾靚喎，然之後一條電單柱 bang 咁拆鬼爛咗架車。 嗱，你唔好話唔信邪啦。 你唔好唔信邪啊！啊，雖然黑地 黐住我地獄黑仔王， 啊，地獄黑仔王，但係逢凶化吉㗎咁。即係如果佢哋上架車，嗰條柱冧 就拜拜啦。 佢哋兩個就死嘅。嚇，雖然冇咗架車，但係佢哋仍然再生啊嘛。即係其實一路個故仔就係講話命運，係嚇命運。但是你有好運有不好運，但是你不好運當中，你仍然有個心態就是話好運不會嚟嘅，就係會逢凶化吉， 即係插完水會反彈啦。好似我哋香港人講嘅話嚇， 係 嗱，我想補充兩句啫。嗱，一咧就係，以觀眾嘅角度嚟睇咧，呢套戲點解咁爽咧？我覺得嚇，因為佢個背景係火車，但係佢拍到嗰種節奏咧，好似空難咁樣。即係嗰啲荷里活嗰啲空難片咧，咪好緊張嘅，即係個飛機就嚟撞啦，咁啊飛機即係點樣，裡面又打鬥啊，恐怖分子啊呢樣嗰樣啊咁樣。但係佢係火車喎，嚇你諗下火車拍到個動感好似飛機咁咧。 因為個火車， 我覺得係因為子彈火車嘛，嚇同埋一個全速啊200多米嗰啲嚇，咁係爽嘅嚇。咁你當佢漫畫咁啦，咁有啲當然係誇張啦，有乜理由掹住架火車門行200多米呢啲咁嘅高鐵啊？呢個唔係地鐵嚟嘅喎，呢個高鐵嚟嘅喎嚇，唔係奇諾李維斯生死時速嗰時嗰個 LA 嗰個 Metro 個地鐵喎嚇。嗱呢個此其一啦，但係爽嘅，即係如果你當係漫畫咁睇嚇。第二就係本身嗰架車啦，因為我真係坐過呢架車嘅嘛 嚇， 其實裏邊唔係咁華麗嘅。即係唔係話好似啲 設計過曬， 係啦，唔係話好似 嗰個叫咩咩咩咩咩謀殺案嗰啲車，唔係嗰啲唔係嗰啲咁樣嘅個旅遊車。 但係套戲裏頭本身就拍到係咁啊嘛，有酒吧又有嗰啲頭等嗰啲咁嘅。 嗱，佢真係嘅列車咧，都有頭等同埋普通艙，即係咁樣。但係佢基本上嗱，首先。嗰啲窗唔會有窗簾布啦，日本唔中意嘅嚇，咁啊都係嗰啲開山咁樣嘅，另外裏面嗰啲燈唔係嗰啲黃燈嚟嘅，即係嗰啲 好暗、 好光嘅，係嗰啲 LED 嗰啲光管燈嚟嘅，就算你坐頭等都係咁，三來如果你係頭等，佢唔會有成個吧喺度，佢最多係會有，佢的確係有啲好似 自動售賣機嗰啲啊， 唔係。佢係好似飛機咁樣咧，有個類似空姐，但係佢喺架列車嗰度、真係推嘅， 真係推，好似套戲裏頭咁， 真係好似套戲裏邊推頭咁樣嘅。但當然嗰啲制服冇咁靚啦，係嗰啲制服即係、好似嗰啲搣飛員嗰啲制服咁樣嘅。咁樣咧佢裏邊其實咧，即係想講嘅咧，最多人買嘅咧，嗱，可能頭等會 serve 酒免費，咁啊普通艙都有 serve 酒要俾錢啊，但係最多人買嘅咧，其實就係嗰個叫做咩啊？叫做高鐵嘅便當啊 ，JR 便當，好好食嘅，好好食嘅，裏邊有幾嚿嗰啲咁樣嘅壽司卷，跟住你可以揀雞，又可以揀三文魚， 炸雞 嚇，三文魚係啦，通常咪炸雞、烤雞嚇，烤雞 燒牛肉， 係有牛肉咁樣樣嘅，幾種你揀， 係燒幾多件嗰啲。 我個人覺得呢一份嘢， 你試過？ 我試過，我就專登嗰次一家四口去，每人叫唔同嘅味道， 嚇， 每人叫咁有啲白蘿蔔啦，當然好出名。大概我是4年前疫情前去咧，我覺得不算好貴啊，好大眾化10蚊到，10蚊美金，10蚊美金一個呢個便當咁。咁、okay. 另外你買汽水咁啊1-2蚊美金啦，汽水可樂啊嗰啲果汁啊嗰啲咁樣嘅，咖啡咁都有嘅。咁佢唔係包嘢食嘅，你要買。我個人覺得好食過飛機餐咯、 啊。有得解釋嘅 嚇。 因為你飛機咧有個氣壓咧，係令你個味覺咧失咗，即係降低咗嘅， 係、 所以飛機餐本身唔係唔好食，而係因為飛機嗰、那個高度嘅氣壓。 我成日覺得飛機餐係微波爐叮出嚟嗰啲嘢濕立立咁樣樣。 其實一路都係想改善嘅，咁但係因為最主要係因為嗰個高度嘅氣壓令到人嗰個味覺咧。改變咗啊，調低咗啊， 同埋胃口添啊，我覺得有時飛機上面有氣流啦，高高低低咧，令到個人好心悶啊咁樣嚇。 咁所以食唔到食物本身個味道，有時唔係，有時咋嚇唔係因為啲食物唔好食，而係呢個原因，係個乘客本身個原因。 但係總括嚟講，高鐵上面嗰啲便當啊，大家如果有機會去日本坐高鐵嚇，試下嗰啲便當咧，即係你可以。即係你可以空住肚上車，佢一上車就賣㗎啦，咁樣嚇，咁咧其實都值得一試嘅 嚇， 同埋我覺得都有，即係都有啲普通嘅即係普通嘅餐館水準嚇，係啦係啦，呢啲題外話啦嚇。 啊，咁講埋最後啦，結局啦，咁Brad Pitt 同Sandra Bullock 冇死到啦，真田廣之都冇死到啦。咁後屘咧，Tangerine 咧，因為咪跌咗落去嗰、那個橋，河喺個橋度跌咗落去 嗰度過癮， 佢跌咗落去咧，佢冇死到。咁冇死到咧，佢又上翻岸，就去翻條馬路嗰度。咁佢後屘咧就打劫架車，嗰架係一個貨車，而嗰個貨車咧出邊嗰啲黏嗰啲 就係賣橙嘅， 就係賣橙賣 Tangerine 嘅。他覺得呢個是一個fake 嚟嘅，係一個 coincidence， 即係雖然係一個 coincidence， 但係係一個 fake 嚟嘅，即係係一個命運嘅安排。 呢個好嘢啊！因為我估到嗰個俄羅斯嗰、那個那個女仔咧係會死嘅，即係佢俾車撞死。通常一般嗰啲戲話俾車撞死，行出街俾車撞死，好出奇，好即係好平常啫。你睇啱啱 Viu TV 嗰度，冥冥之中每集都有人俾車撞死嚇，但係。佢撞死完之後咧，跟住又要倒罪翻，又要倒罪翻，講翻點解佢會俾嗰架車撞死喎？ 因為唔係嗰個咧，其實係類似好似片尾咁噶嘛。 嗯， 佢 少少彩蛋嗰個彩蛋型咁啊。 嚇，佢冇死到。 嚇， 咁然之後跟住咧，當佢佢嗰個嗰下我唔記得咗，佢想離開定係點，定係攞住支槍嘅時候咧，佢企喺條馬路嗰度。 咁跟住咧，突如其來有一架車，一個貨車，砰一聲撞埋去，好快，你睇唔到係發生咩事，淨係知道嗰個俄羅斯大佬個女咧就死咗噶啦，俾車撞死咗噶啦。咁我哋霎眼咧係睇到有橙色嘅嘢，好似橙咁嘅嘢。咁但係我哋唔知道點解佢無啦啦會俾架車撞死嘅。咁就倒完成個故仔完咗之後咧，就倒敍翻咧，即係差唔多片尾嗰陣，就倒敍翻就係話，其實阿 Tangerine 佢冇死到，跌咗落河冇死到，後屘上翻嚟就搶咗嗰架貨櫃車， 攤咗架 就係 橙嘅貨車。 咁而佢就一路向 Kyoto 方向，就去到嗰個出事地點。我唔知點解佢會揾到嘅，跟住就見到嗰、那個殺，即係害死佢阿哥嗰、那個俄羅斯大佬個女嘅阿 King 咧，咁就一嘢就踩抌朋友就撞咗啦阿 King 度， 故意 嘅。咁但係我哋嗰陣時初初睇嗰陣就知道佢俾架貨櫃車，即係嗰架貨車撞咗啫嘛。而阿 Brad Pitt 佢哋就冇死到啊嘛。咁所以後嚟就佢就交代翻，其實冥冥中都有一個嘅。就是安排在度咯，啊，咁喺不幸中亦都有大幸，就是後嚟佢哋生存咗落嚟，啊，真田廣之冇死到，佢嘅仔冇死到 ，Brad Pitt 冇死到，Tangerine 唔係 Tangerine， Lemon 冇死到，咁正即係能夠生存落去就係呢幾個啦， 嗯嗯， 咁就個故仔就完咗啦，咁即係開開心心就， 所以呢套戲個特別就係。一開始嘅時候咧，你睇到一頭霧水， 一頭霧水， 每件事都一頭霧水，但係到咗最後咧，哦，原來真相大白，所有嘢都倒序搞翻清楚，無論係日本黑幫啊，無論係恩怨情仇啊，無論係攞錢定好啊，殺老豆啊好啊，即係等等嚇。 似咩咧？你砌 LEGO 啊 ，LEGO 係一忽忽嘅，或者 puzzle 咁，一忽忽你唔知係咩嚟嘅嘛。但係當佢逐忽逐忽逐忽砌完之後咧，你係睇到個 picture。係 咯， 嚇，咁呢個係好睇嘅地方咯。你又唔知佢即係佢古仔會係點樣話，所以呢種黑色幽默嘅喜劇咧，其實似咩咧？當年嘅 perfection， 類似有咁嘅格局咯。 我建議大家入場睇啦嚇，呢套戲過癮嘅， 係啊，開心心係好好睇。 好啦，咁呢個禮拜講住咁多先啦嚇，咁我哋。其實是跟住有下場的，頭先有人 call 緊我哋噶啦，我哋跟住唱 K 嘅，嚇 嚇 嚇。而家咧美國個市開翻咧，咁所有嘢都回復正常噶啦，我哋就係歌舞升平嚇。好啦，遲啲再同大家傾， 拜拜，好啦，拜拜。